这是慧晶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花莲，台湾，2008年1月。《论语》，孔夫子，记事第16。第一章，记事将发专于。然有记录见于孔子曰：“记事将有事于专于。”孔子曰：“求。”吾乃尔事过于夫专于昔者先王以为东盟主，且在邦域之中矣，是社稷之臣也，何以发为？然有曰：夫子欲之，吾二臣者皆不欲也。孔子曰：求。周人有言曰：臣立就列，不能折止，为而不持，颠而不服，辄将焉用彼相矣。且尔言过矣，虎兕出于峡，龟玉毁于毒中，是谁之过于？然有曰：今弗专于，故而敬于敝，今不取，后世必为子孙忧。孔子曰：求。君子及弗舍曰欲之，而必为之辞。丘也，闻有国有家者，不患寡而患不均，不患贫而患不安。盖君无贫，和无寡，安无亲。夫如是，故远人不服，则修文德以来之；既来之，则安之。今有与求也，相夫子，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，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，而谋动干戈于邦内。吾恐季孙之忧不在专于，而在萧墙之内也。第二章，孔子曰：天下有道，则礼乐征发，自天子出；天下无道，则礼乐征发，自诸侯出。自诸侯出，盖十世奚不失矣；至大夫出，五世奚不失矣。陪臣，执国命。三世奚不失矣。天下有道，则政不在大夫；天下有道，则庶人不易。第三章，孔子曰：陆之去公室，五世矣；政待于大夫，四世矣；故弗三桓之子孙为矣。第四章，孔子曰：义者三有，损者三有，有直，有量，有多闻。义矣，有偏僻，有善柔，有偏佞，损矣。第五章，孔子曰：义者三要，损者三要，要节礼乐，要道人之善，要多贤友。义矣，要交乐，要逸游，要宴乐，损矣。第六章，孔子曰：是于君子有三千，言未及之而言，谓之躁；言及之而不言，谓之隐；未见颜色而言，谓之古。第七章，孔子曰：君子有三戒，少之时血气未定，戒之在色，即其壮也；血气方刚，戒之在斗，即其老也；血气既衰，戒之在德。第八章，孔子曰：君子有三畏，畏天命，畏大人，畏圣人之言。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，挟大人，吾圣人之言。第九章，孔子曰：生而知之者上也，学而知之者次也，困而学之又其次也，困而不学，民思为下矣。第十章，孔子曰：君子有九思，事思明，听思聪，射思温，貌思恭，言思忠，事思敬，疑思问，愤思难，见得思义。第十一章，孔子曰：见善如不及，见不善如探汤，吾见其人矣，吾闻其愚矣， 隐居以求其志，行义以达其道，吾闻其语矣，未见其人也。第十二章，诚不以富，义之以义。齐景公有马千驷，死之日，民无德而称焉。伯夷孰其恶于首阳之下，民道于今称之，其斯之谓于。第十三章，陈刚问于伯夷曰：“子亦有一文乎？”对曰：“未也，常独立。”礼屈而过庭，曰：“学诗乎？”对曰：“未也，不学诗，无以言。”礼退而学诗。他日，又独立，礼屈而过庭，曰：“学礼乎？”对曰：“未也，不学礼，无以立。”礼退而学礼。闻思二者，陈刚退而喜曰：“问一得三，闻思闻礼，又闻君子之怨其子也。”第十四章，邦君之妻，君称之曰夫人，夫人自称曰小童，邦人称之曰君夫人，称诸异邦曰寡小君，异邦人称之，亦曰君夫人。《论语》记事第十六，完。